小朋友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妞妞，欢迎大家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